春节将至，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行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三河交警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 风车的孩子转过一步是没有呼吸，原来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浪不动人，爱情不会参与原来没有假期，可以不在意你我会沉默不语，这些被爱的要和你我比谁都清楚，到底会经历多久你就会风筝，我怀疑他有多少重的日子里你不舍。 苏慧伦 Bye Bye Baby 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失去了爱情之后的一种真实的悲哀。但是呢，那爱情迫在眉睫，我们应该要让自己过得更好，不是吗？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的《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叛逆的洋葱漩涡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藏得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

世界，因为零零散散，我都爱听你啊。 不管黑夜有多长，只要有爱就会有光。希望我们送上的好歌也能够温暖你的心房哦。也许当你走过一段很长的路，看过一路走来的风景，沉淀下来所有的感情，心才会更加的清澈，也才能够学会用微笑来面对每一个明天。李杜，为爱犯了罪。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一无路可退。

我一个微笑 OK， 趁着机会证明我的直觉，和你连线我们一起环游世界，不怕遥远，只要有你在我身边，一天就是永远。快乐的感觉 PPT， 心动的滋味 PPT， 昨晚的不睡 PPT， 说的对话好不好，我给的包子没有期限，绝不会失效，说我关心你都不够，连三更半夜做的噩梦，爱到什么时候我为你才会颠倒，说你 I know you know， 没有办法让我来去不够，说你 I knowYou know， 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手，好多莫名其妙的解释让我们却分不清， Baby You know， 经过长久接触了之后， Yeah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and everybody know， 我们吵架似乎已经变成了玩笑，说的你永远都理解不了，一直围绕着一个话题闹、oh, baby， 我不能理解这个你要知道，一起闹一闹就总表示想让你抓住我的手不要再放掉，甜言蜜语还是辣椒，爸爸这次又会失效， You know Shorty I know you know， 没有办法让你别知道， Shorty I know you know， 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手，好多梦奇妙的解释让我们却分不下， Baby You know， 经过长久接触了之后， Yeah you know。 若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

以是一瞬间的事儿，也可以是一辈子的事儿。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爱上不同的人，但是真正在乎的却只有一个。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懂得这些。继续为你送上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残念》。 总应该为你写下一个完整的句点，总不能被你看穿我顽固的眷恋，才发现思念是一种抱歉，以为能承受这般的可怜，于是又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是什么样的原因放弃原来的坚持？我已经不想被你牵绊，我已经不能再被你冷淡。哦，早已经厌倦这两个自己，我看着镜子却不能为你。不想改变你原来的样子，你心上的地址是我遗忘的城市。 心上的地方。

1033爱心寻呼，张玉兰，女，85岁，患有老年痴呆，于1月13号上午9:40左右，在北关西大街西路口走失，身穿蓝色棉袄、黑色裤子、红色棉拖鞋，右肩有豌豆大小的黑痣，请知情者拨打电话13931601068 13931601068与高福顺联系。 没在聆听，没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温暖的一首歌，也会让人听着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温暖快乐的感觉，它也会是一种最自然的状态，就像白云陪着蓝天，那种无条件的守候。试着学会抬头看看天空，也许你会发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继续来听到来自孙燕姿的《没时间》。 没时间，我没时间，一瞬间来到夏天，南山的地平线也转了一圈，晴天终于出现窗边。没时间像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褪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雨后的地平线晒干了悲伤，快乐不再搁浅。朝我的方向加速，苦闷递减。为什么太多时间在抱歉，太少时间在缠绵，太多时间在抱怨，太少时间值得去。再见。 希望我们的电波当中送出的好音乐能够让你有一种收获好心情的感觉。那么继续要与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窍门了。你喜欢吃吗？我特别喜欢吃海鲜，虾仁也不错。其实虾仁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这种烹饪的方法，就是将虾仁放入在碗内，加一点精盐，然后呢再加一些碱粉，用手搓一会儿，再用清水洗净，这样呢就能够炒出来的虾仁是透明如水晶一般清爽可口，你可以试一下。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 Beyond 的一无所有。 我曾经为我不孝，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了你就笑没够，为了我就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永远是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你睡在流，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睡在流。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又叫着你的笑声，你这走跟我走。这是你的手在颤抖，这是你的泪在流，莫非你现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哦，你这走跟我走，哦，你这走跟我走。

在熊天平的情歌世界当中，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像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真实坦诚。熊天平的歌为一切现实当中的情感做着缠绵却直接而真实的抒发，熊天平的生活为爱而真真切切的苦着或者乐着，继续对幸福和健康的追寻。熊天平爱情电影， 星星狗的电影却看到泪翻滚，如果爱不那么深，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 完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欲望也不会忘记如是，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想和我多一世，爱若让人幻想自由， 只因此生自己有你。 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把梦里沉沦或变笨， 沉默在尽量角色里，再孤单再多欲望也不会忘记如是，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想和我多一世，爱若让人幻想自由，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 换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是，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再空虚再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想和我多一世，爱不让人幻想自由，只因此生此情